宝琵琶声声弹，不知觉歌天涯。空回首，一场盛世繁华落。江山长卷，却也泛黄，被历史风化。一墨一生的牵挂，沙哑花前月下，画满天黄沙。宝琵琶声声弹，不知觉歌天涯。空回首，一场盛世繁华落。山长卷，却也泛黄，被历史风化。一墨一生的牵挂，沙哑花前月下，画满天黄沙。夜无更寒的空洞，你优雅江山长卷，却也黄被历史风化。一墨一生的牵挂，沙哑花前月下，画满